一个是南屏山国家森林公园，二是山下的南屏古村。南屏山海拔不算高，但一走进山中，您便会立刻置身于一个天然的森林氧吧，奇云胜境近在咫尺。森林丛木多彩相间，水面上倒映着林木泛红泛黄的痕迹，与缤纷山林相映相衬。当夜幕降临，这里更是繁星满天，如同黑色的幕布上撒了闪烁钻石。山中一个著名景点是万松林，所谓万松林，就是矮丘之上一群古树，有枫树、樟树、乌桕树等。这些参天古树迎风送雨，遮天蔽日，一直深情地守护着脚下的南屏古村。如果您看过张艺谋的《菊豆》和李安的《卧虎藏龙》，一定对南屏古村不陌生。这个规模宏大的古村庄始建于元明年间，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八幢代表着宗族势力的古祠堂。同时，这个村的300多幢明清民居古建筑沿着72条巷弄分布排列，组成了一个如迷宫似的村落。不要说古祠堂古民居，单就这些层层叠叠回环往复的巷弄，就要迷倒无数游人。在这里最好的游览方式是信马游江，不必特意看什么景点，也不用担心迷路。信步走在石板小街，路两侧是飞檐峭壁的徽派老宅，细看上面都有精雕细刻的花卉和吉祥图腾。徽派建筑的色彩淡雅古朴，结构错落参差，粉墙黛瓦配上青砖马头墙，古风古韵油然而生。对于从喧嚣的大都市中来的人来说，这里无疑是世外桃源。这里有好风光，这里有慢生活。如果您累了，不妨来此歇一歇脚，体会一下当年在山中修道的道长悠然洒脱的心境吧。今朝郡斋冷，忽念山中客。涧底树金新，归来煮白石。欲试一瓢酒，远为风雨夕。落叶满空山，何处寻行迹？这里是唐诗地图，我是王哥。最后，代表节目编辑洪光、陈寒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是作家刘一达。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，讲述你的多彩回忆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不必飞行的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。